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谈一谈我演播长篇小说的一些体会，心里非常高兴。首先在这里呢，我向大家收听我的演播表示衷心的感谢。从1979年演播牛虻，到最近录制《寻找回来的世界》，我先后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各电台演播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如果说其中有几部曾得到听众一些肯定和赞许的话，我觉得那首先应看作是对原作的肯定和赞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演播长篇小说是以原作为依据的，作品写得好，演播者才能播好。如果遇到一部蹩脚的作品，即使演播者使出浑身解数，也是无济于事的。当然了，为了防止把一部优秀作品播砸了，是需要演播者下一番功夫的。如果说这叫做二度创作的话，它的内容就是将原作无声的书面文字变成有声有色的口头语言，使人们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获得艺术享受，并从中受到教益。大家都知道，语言本身有三个要素，就是词汇、语法和语音。但是书面文学呢，却恰恰丢掉了后者，因为纸上的签字是发不出声音的。那经过巧妙艺术处理之后的有声语言，有着多么强烈的音乐旋律感和丰富的感情色彩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书面上看到1234567890这样十个数目字，假如我们掐头去尾，仅在书上看见如上的一行签字的时候，是够了枯燥无味的了。但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有声语言，也就是把它朗读出来让人听，那个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先不赋予这十个数目字什么思想内容，仅以圆润优美的音色，稍许变化的节奏，把它们读出来，或者干脆叫唱着说出来的时候，我想多少能给人一点音乐旋律感吧。比如我这样读：1234567890，是不是这样？如果在语气、语调以及音色上再做些处理，甚至可以让人产生许多其他的联想。比如我这样读：1234567，这会不会让人想到在寂静的夜晚，一个小朋友在数星星啊？再比如1234567，这好像是一个侦察兵在敌人阵地前边数敌人的暗堡吧。再比如1234567， 三、四、五，这好像是一个财迷在数金币。还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无疑是我们的连队战士在报数了。通过以上几个简单的例子，您是不是可以感到，同样的文字，变成经过艺术处理的有声语言，由于它的语气、语调、音色等等的区别，就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意思，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您想想看，10个简单的数目字尚且如此。那么，一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当我们把它变成有声有色的语言，它的内容将何等丰富，艺术魅力会何等的强烈。这不正是有声语言的强大优势吗？我想，长篇小说联播节目，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才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只有成功的演播才会达到以上效果，而那种蹩脚的演播是不会收到这种效果的，甚至可能会歪曲作者的本意、作品的主题，甚至破坏原作的语言风格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以致人们听完了会说：“算了吧，还是让我们自己看吧。”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在演播艺术处理的时候，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的。第一点呢，叫把握基调。什么叫基调呢？就是作品基本的情调，也就是作品呢，总的感情，总的色彩。我想要演播好一部长篇小说，就必须把握它的基调，要在内心理解作品和语言表达作品的统一之中，在感情和声音的统一之中，使基调呢得到完美的体现，并且贯穿演播的始终。那么，基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基调往往是根据作品的内容、时代背景、作家的艺术风格等等确立的。拿我演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牛虻》来讲吧，这是一部反映19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优秀作品。它情节的发展呢，线索是这样的：亚瑟受骗出走，回来组织起义，最后失败牺牲。这部作品呢，又出自于一位外国女作家之手，文笔秀丽，语言优美。由此呢，也就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基调。感情是深沉凝重的，气氛是悲怆壮烈的。当然呢，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发展，它又是不缺乏层次和变化的。拿牛虻的第一讲，也就是原作的第一章为例吧。在做这一讲的案头工作的时候，我曾拟了一个小标题，叫"晴空中飘来一片乌云"。我首先表现这个晴空，也就是蒙泰尼里神父与亚瑟之间是如此的充满着依恋和谐的父子之情，这也是为那片乌云的出现做铺垫。所以一开头呢，我是这样处理的：这是1836年一个炎热的傍晚，在意大利中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所有的百叶窗都半掩着， 亚瑟正在翻查一大叠讲到的文稿。蒙特尼里神父不时地用慈爱的目光瞥视着那个浮在文稿上的黑发油油的脑袋。我在演播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感觉，似乎耳边响着一首旋律优美、节奏舒缓、感情深沉的小提琴曲。而当那片乌云真的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蒙天尼里神父发现亚瑟参加了某进步政治团体的时候，叙述部分的感情色彩就开始变化了。亚瑟是轻盈地走了，而蒙天尼里神父一个人坐在木兰树下，凝视着他前面的一片黑暗。我在演播这段文字的时候呢，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前面呢，语气轻松愉快，后面呢，压抑沉闷，预示着矛盾和斗争从此开始了。再拿《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例，这部作品呢，是以1934年。日本侵略者把伪满洲国改为伪满帝国时候的哈尔滨为背景，反映了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各阶层的人民对日伪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殊死斗争。作家陈瑜同志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语言比较通俗流畅，情节惊险生动，人物矛盾冲突呢也很有戏剧性。由于作家的亲身经历感受，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事业那种炽热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刻苦的仇恨。所以呢，作品的基调应该是压抑之中有抗争，而语言的通俗流畅之中呢，又不缺乏抒情色彩。拿这部书的第一讲开头来说吧，我是这样处理的。清明过去，谷雨快到了，可是地处北满的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已经抽出嫩芽的柳枝在北风中摇曳着，真让人担心呢。那经过严冬酷寒、朔风吹打、挣扎而出的嫩绿小叶，会再被这寒风吹刮得枯萎回去。1934年的哈尔滨的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往下，情节才慢慢地展开。而我想，这短短的开头应该说是体现了整个作品的基调的。前面我已经谈到了，要在感情和声音的统一之中使基调得到完美的体现。那么除了感情色彩的变化之外呢，声音的韵味也是不可忽视的，也就是除了动情还要有味儿。还拿牛虻来说吧，这是一部外国文学作品，那么在演播的时候呢，就要体现外国语言的风格特点，也就是力求呢要播出一点洋味儿来。为此我曾复制了几部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外国影片录音，反复收听，反复琢磨，逐步摸出了可循的规律，并且用于自己的演播。如果说演播牛虻需要一点洋味儿的话，那么演播章回小说《武松演义》就需要一点土味儿了。我为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武松演义》呢，原来是杭州评话的底本，在北方呢就叫评书了。这 这部书呢，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惊险甚至离奇的故事情节，塑造了我国古代传奇式的平民英雄武松的形象。在演播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借鉴了评书的一些语言特点，并且参考中国传统戏曲的一些表现手法。开头呢，我做了这样的处理。这个故事发生在距今大约800多年以前，也就是北宋的政和宣和年间。当时宋徽宗在位，搞的是豺狼当道，虎豹专权，那些个奸臣狗党，什么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之徒，拥塞朝廷，遍地贪官污吏，刮尽民脂民膏。当我介绍到武松出场的时候，是这样讲的：在这众多的起义英雄之中，我们单表一人，此人是山东东平府清河县人士，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人称武二郎。武松生的是肩阔腰圆，体格丰伟，真所谓眉如刷漆，目似朗星，鼻若悬胆，牙如排玉。这是开头。而在武松怒杀潘金莲一节，我又是这样表现的：武松将众位邻居请到哥哥的家中，他要当着大伙的面要喝酒书共审潘金莲。当潘金莲讲到武大郎捉奸被西门庆一脚踢下楼去的时候，何九叔忙问：哦，这一脚踢在何处啊？ 踢在左肋骨上。 武松一听不由气冲斗牛：俺哥哥摔得怎样？ 哦，我丈夫摔在楼梯边上，当时就口吐鲜血。 后来可曾请医生调治？ 请了，医生开个药方。后来抓药煎药都是王干娘去办的，不料王干娘暗中放下砒霜，我丈夫服药之后当场身亡了。 王婆子一听：哎呦，潘大娘子，你怎么把事儿都推到我的身上了？这砒霜拿倒是我拿来的，放都是你放的呀，你可不能把一盆脏水都泼在我的身上。哎呦，你可不能丧良心呐。王婆子休要撒野。何九叔又接着问潘金莲：潘大娘子。 哦，何九叔。 常言道，人死无罪呀，尔等为何将大郎尸体焚化呀？ 这 讲， 这是防备二叔回来向衙门告状。西门大官人说，烧了尸体就可以毁灭证据了。 何九叔叹了一口气：好狠的心肠啊。他转身回原位坐下了。武松心里想：行了，到时候了。他转身从一位帮忙记录的邻居那儿取了潘金莲的供词，让潘金莲画了押藏在怀里。此时邻居们都屏住呼吸，观察着武松的一举一动。他们看武松先时是怒气冲冲，眼下却平静下来了。只见武松在武大郎的灵前跪下来祈祷八拜：哥哥灵魂不远，兄弟武二替你报仇雪恨。说罢武松起身，右手提刀，左手一揪潘金莲：大胆的淫妇。 二叔刀下留情。 你这贱人，你败坏武家门风，害死俺的胞兄，看刀。 武松手起刀落，潘金莲一命呜呼。以上是武松怒杀潘金莲一节。如果说演播牛虻的时候我耳边响着一首小提琴曲的话，那么武松演义呢，就完全是在中国传统戏曲的文武场的伴奏下进行的了。我想如果用演播武松演义的基调来处理牛虻的开头，那就是这样的效果了。这是1836年一个炎热的傍晚，在意大利中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所有的百叶窗都扮演着，亚瑟正在翻查一大叠讲道的文稿，蒙泰尼的神父不时地用慈爱的目光瞥视着那个伏在文稿上的黑发油油的脑袋。您听起来一定会觉得非常可笑的，但我想这不正说明了演播长篇小说把握基调的必要性吗？几年来呢，我演播的长篇小说呢，出自古今中外不同作家之手，题材不一，风格迥异。我想呢，要想防止一道汤，一个味儿，也就是说，不管说什么作品，不管演播谁的作品，都是那一个味道。我想呢，就首先要把握住作品的基调。以上谈的第一点叫把握基调，我再谈第二点叫刻画人物。一部作品的好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其人物塑造的是否成功。作品的情节固然很重要，尤其是对于在电台播出的长篇小说来讲，没有引人入胜、丝丝入扣的故事情节，是很难抓住听众的。但最终留给听众深刻印象的，我觉得还应该是作者笔下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打个比方来说吧，情节好比是一条线，而人物呢，则是穿在线上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珠子。线和珠子缺一不可，没有这条线，珠子就会散，而没有珠子呢，这线也就一文不值了。所以宝贵的还是珠子，也就是人物。作家呢，是用文字来刻画人物形象的，而演播者呢，就要用自己的声音去完成这一任务了。当然，作为作者，刻画人物的手段是很多的。在这里呢，我仅就人物声音形象的刻画，来谈谈自己的体会。我觉得，要想把人物声音形象刻画得准确生动，首先得要理解原作中的人物形象。我在这方面是这样着手的，先根据每个人物的性别、年龄，把他们的基本生种确立下来。我这里所讲的生种，当然不同于声乐艺术生种的确立。声乐艺术的生种是根据歌唱演员的生理条件科学的确立的，而演播长篇小说呢，在刻画人物的时候，生种的确立则仅仅属于一种模拟，也就是学一学的意思。因为它是由一个演播者来学不同的人物讲话，也就是除了叙述部分的声音种类是由演播者的自身条件决定之外，在处理作品中人物的独白或者对话的时候，就需要改变自己固有的声种了，也就是通过气息、 发音器官、共鸣腔体的协调变化，模拟发出不同音色的声音。比方说，一般来讲呢，老人讲话呢就比较暗哑，青年男子呢就显得明亮一些，接近于男高音吧。而年轻的女子呢，一般就用女高音音色了。这里需要再一次强调的，这仅仅属于一种模拟，所以要点到而已。设想一下，如果一个男演员愣要勒细了嗓子学一个年轻女人说话，那个效果就适得其反了。但是要想让听众能够区别开不同人物的声音，这种模拟性质的声种确立，或者叫声音的造型，还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我不妨举个例子，在1982年，我为中央台录制了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探险体小说《神秘岛》。这部作品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人物不多，贯穿全篇的仅有这样几个人物，一个是工程师史密斯，还有一个通讯记者史佩莱，另外一个呢水手潘克洛夫，再有一个少年赫伯特，最后呢还有一个黑人仆人纳布，还有后来出现的呢，一个是被流放在一个荒岛上的埃尔通，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神秘的人尼摩船长。拿工程师史密斯来说吧，他年近50，性格沉稳，通晓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又有组织才能。我就把他的声音造型啊设计成一个男中音，以体现他的沉着老练果敢指挥者的风度。而通讯记者出身的史佩莱呢，40来岁，性格幽默，善于辞令，我就把它设计成一个次高音，以表现他的聪明和潇洒。水手潘克洛夫呢，40多岁，身体强壮，性格粗犷，既然他当过多年的水手，我就设想他肯定是历经艰险，经常和风浪搏击，有的时候呢总要大声地说话，甚至喊叫。而当水手的呢，因为常年在外孤身一人，难免呢总要酗酒解闷儿。于是呢，我就把它设计成一种近乎于沙哑的次中音，以体现他的热情、粗犷、豪放。至于少年赫伯特，仅仅是一个未成年的10几岁的男孩子，大概正处在变声期，那么我想把他的声音造型设计成一个仍带有点童音色彩的小号男高音，大概不会错的。下边呢，我就把《神秘岛》中这几个人物的对话给大家演播一遍。这一段呢，如果给他起个名字的话，可以叫林肯岛上的联欢会。这五个美国移民流落的林肯岛已经3周年了，为了纪念这个不寻常的，他们要开一个小小的宴会。黑人纳布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不少的菜肴，他们自制的松啤酒今天也管够喝。水手潘克洛夫显得最为高兴了，他频频举杯。 我说朋友们，让我们为北军的胜利，为家乡亲友们的健康，干杯！ 干杯！ 干杯！ 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少年赫伯特忽然提议：“ 哎，潘克洛夫，你给我们大伙儿唱个歌吧。” 唱歌？ 是啊。 唱什么歌？ 就唱那个自由战歌吧。 自由战歌 啊？ 这首歌史密斯先生听过，是不是这样，史密斯先生？ 是啊，潘克洛夫，当初在李士满，你要不唱这首歌，我们还来不了林肯岛呢。 你听听怎么样，赫伯特？ 那 赫伯特没话了。 这时候，通讯记者史佩莱又插言了：“哎，潘克洛夫，那你干脆给我们唱一个 ‘Tramp, Tramp, Tramp’ 怎么样？” Tramp, Tramp, Tramp， 是啊， 这歌倒蛮合适的。好，就唱 Tramp, Tramp, Tramp。 以上是神秘岛中几个人物的对话，我想用以说明刻画人物的时候确立基本声种，也就是搞好声音造型的必要性。它可以使听众很清晰地分辨出是哪个人物在说话，这样呢就省略了许多文字提示，比如某某讲啊，某某说呀，某某问道啊等等，这样呢也可以防止语言的拖沓，节奏的紊乱，使听众呢有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所以说，在演播长篇小说的时候，要想刻画好人物，搞好每个人物的声音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呢，又不能忽略这样一点，就是每一个人物由于对不同的对象讲话，或出于不同的心理状态，在声调和语气上还要加以区别。仍以牛虻为例子，在演播这部作品最初的几个章节里，我把亚瑟设计成接近于女声的男高音，声音尽量做到柔和甜美，情绪低沉的时候呢，声音显得很虚，多为气音，情绪激昂的时候呢，声音又变得高亢有力，但还不成熟。他对蒙泰尼里像儿子对父亲、学生对老师那样讲话，充满着信赖与崇敬。他对琼玛则语气轻柔真挚，隐含着爱慕之情。但对詹姆斯一家却是表面客气敷衍，压抑着厌恶之感。13年之后，作为列瓦雷士牛虻，亚瑟的声音就变为次高音了，语气的变化也较多，总的色彩是尖锐苛刻，带着嘲讽讥笑的意味。到了最后，亚瑟对蒙泰尼里说话的语气充满着矛盾，时而透露出儿子对父亲的爱怜，时而又表现出对作为教士的蒙泰尼里的憎恶。这些在演播的时候既要鲜明地区别开来，又要恰当地融合在一起。下面呢，我再给同志们演播一下牛虻这部作品中亚瑟和蒙泰尼里狱中对话的一段。蒙泰尼里从怀中摸出一只小小的盒子，里面放着一张又脏又皱的字条。亚瑟，你看，那字条上这样写着：“我相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只要一锤就把它敲得粉碎。你呢，却一直拿谎言欺骗我。”牛虻笑了笑，交还了字条。 19岁的小伙子，多么天真有趣。拿起锤子打碎一些东西，似乎是很容易的，现在也仍旧是这样。不过，那给锤子打碎的是我自己罢了。至于你，世界上正有许多其他的人可以让你用谎话去欺骗，他们甚至不会发觉你。啊，随便你怎么说吧，亚瑟。要是我处于你的地位，也许会和你一样冷酷无情的。上帝知道，你所要求做的，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做我所能做的。亚瑟，我可以布置好让你逃走，等你安全了。我可以到山里去横死，或是误服过量的安眠药。你高兴要我怎么办都可以的，这该使你满意了吧？我只能做这些，这是一桩大罪，但我想主一定会饶恕我，因为主比你慈悲。啊，这太过分了，这太过分了。神父，只有我们才是生命和青春，只有我们才是永恒的春天，只有我们才是未来呀。神父，曙光近在我们眼前，难道你不愿意看到日出吗？醒来吧，让我们忘记那可怕的梦魇吧。醒来吧，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他们互相注视着，他们的心的跳动由于恐怖而停止了。 以上是牛虻中蒙泰尼里和亚瑟狱中对话的一段。通过这一段呢，我想说明，就是在塑造人物声音形象的时候，切忌简单化、概念化。这方面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比如1981年我为中央台录制的长篇小说《海妖的传说》里边有这样一个人物，就是大鱼霸欧阳人。作者呢，并没简单的把它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写。欧阳仁在杀死他的亲孙女云云前有一段对话，集中的体现了他感情上的巨大矛盾。他爱他的宝贝孙女，又恨他追随革命。当他对云云说，云云，你要体谅做长辈的舐犊之心呐、啊。我用的完全是发自肺腑、无限爱抚的语气。而当他讲到，我杀了你，以真我欧阳门庭，这时候，我的语气又是极端狠毒、毫不犹豫的。这样，我想作者所塑造的这个反面人物典型，就以其丰满而又独特的艺术形象，活生生地站立在听众们的面前了。还有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玉指雄一也是如此。作为日伪统治者在哈尔滨的代表人物，玉指雄一仇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此他不满他的亲侄子玉指一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同情甚至支持。但是当他因为要开枪击毙王一民而误伤了玉指一郎的时候，他又痛心疾首地扑倒在侄子身上，哭喊着一郎的名字。在演播这一段的时候， 我力争既体现他的阴险毒辣，又体现他对玉指家唯一后代死于他的枪口之下的痛悔之情。当他最后呼唤一郎的时候，我的声音是嘶哑的，感情是绝望的，如撕心裂胆，似悲天创地。下面我把这一段给大家演播一遍。在卢运起家的楼上，王一民正和玉指一郎说话呢，忽听院子里一阵嘈杂，王一民心头一惊，一郎情况不妙，快走。 哎， 玉指一郎答应着，随着王一民冲下了楼梯。他们刚走到楼梯转弯处的大玻璃窗前，哦，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怎么回事呢？原来玉指一郎的叔叔，日本大特务头子玉指雄一，带着几个日本宪兵特务已经站在了楼梯口。玉指雄一朝王一民狞笑着， 王一民，这回我看你还往哪里走！ 说着，他举起手枪瞄向了王一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玉指一郎一个箭步窜到王一民的面前：“一民，你快走！”咔。枪声响了，玉指一郎身子猛地一颤，他右手捂着被打中的胸口，左手用力推着王一民。 朋友，永别了，你快走！咔！ 大玻璃窗碎了，王一民被玉指一郎推出了窗外。望着被打碎的玻璃，玉指一郎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鲜血顺着他捂住前胸的手指缝里流了出来。 他的叔叔玉指雄一完全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 他直愣愣地看着被自己打中的亲侄子，直到看到那鲜红的血，他猛然醒悟过来，丢掉手枪扑向了一郎，呼唤着一郎的名字： 一七罗，一七罗，一七罗。 玉指一郎圆睁双眼盯着他的叔叔，他用尽最后力气说了一句话： 阿吉桑，一起了，一起了， 阿吉桑，もし私が死んだら、超黒人の墓場に埋めてください。 玉指一郎生前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 叔叔，假如我死了，请把我埋在中国人的墓地里。 他说完这句话，身子就倒了下去。玉指雄一痛心疾首地扑倒在侄子身上，呼唤着一郎的名字： 一七罗，一七罗，一七罗。 以上我谈了如何搞好声音造型，如何处理好 作品中的对白，并且用以呢来刻画人物。下边呢，我想谈谈这样一点，叫不光靠说。乍听起来，您可能会纳闷儿，演播长篇小说既然是有声的语言艺术，那不就是靠说吗？其实也不尽然。有的时候，为了增强演播的艺术效果，不妨吸收其他一些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比如相声、柳活、杂学唱、学方言、学外语等等一些手法都可以借鉴过来。这方面的例子呢，我也可以举出一些，比如在演播《神秘岛》的时候，考虑到呢这部作品是一部科幻探险体的题材，又充满了异国情调，再针对呢它的听众大部分为青少年，而当前呢许多青少年又都在积极的学习英语，于是呢我就在林肯岛上的联欢会这一节呢用英语演唱了当时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流行于北军的一首进步歌曲，叫 Tramp Tramp Tramp， 中译名为前进，健儿们在前进。我当时是这样演播的。 好，就唱 Tramp Tramp Tramp。 这 Tramp Tramp Tramp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进，前进，前进。在我们的歌本上也有翻译作前进，健儿们在前进。它的英文原词是这样： In the prison cell I sit, thinking mother dear of you, and our bright and happy home so far awayAnd the tears they fill my eyes, spite of all that I can do. Though I try to cheer my comrades and be gay. Tramp, tramp, tramp, the boys are marching. Cheer up, comrades, they will come. And beneath the starry flag, we shall breathe the air again of the free land in our own beloved home.潘克洛夫从墙上取下他自己做的土吉他，真的唱起了 Tramp Tramp Tramp。 In the prison cell I sit, thinking mother dear of you, and our bright and happy homeSo far away, and the tears they fill my eyes, spite of all that I can do, though I try to cheer my comrades and be gay. Tramp, tramp, tramp, the boys are marching. Cheer up, comrades, they will come.And beneath the starry flag, we shall breathe the air again of the free land in our own beloved home. 这首歌中文意思是什么呢？好，下面我就把中文给大家读一遍。哎呦，时间不多了。明天再说吧。当时演播的时候呢，结尾我就是这样处理的，最后一句明天再说吧。我想这样呢可以提高一些青少年朋友学习英语的兴趣，他们很有可能啊听完这讲书以后呢自己试着去翻译一下，而第二天呢我就和他们一块儿来对对答案。 结果第二天呢，在播出的时候，我是这样开头的。昨天潘克洛夫唱了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有的青少年朋友肯定已经懂得了。好，咱们一块儿来看看它的中文意思。这首歌意思是这样：坐在幽暗的小牢房，想起慈爱的老亲娘，想起幸福温暖的家园在远方，不由我热泪盈眶，勉强压住悲伤，装着愉快，想让同伴欢唱。前进，前进，前进，健儿们在前进，他们一定会来临，灿烂的旗帜在飘扬，我们重见太阳，回到自由、幸福、可爱的家乡。以上呢，就是第二天的开头。开头完了呢，我再进入故事情节，接着呢，演播下去。在处理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玉指一郎和玉指雄一单独对话的时候，我用的是日语。同是这部书中，有一个人物叫小翠仙儿的，他向葛明里哭诉的时候，我干脆唱了几句大口唠子。就我这样年龄和经历的人来说呢，实在是不知道大口唠子是个什么味儿，尤其是所谓李金顺的大口唠子更是闻所未闻。但是原作当中从文字上确实给了小翠仙唱的几句大口唠子，当然了，文字作品不可能在旁边给你谱上曲子了，但是在演播的时候呢，你又不能在这光说这几句唱词，只有唱，只有这样呢，才能增强演播的艺术效果。记得当时呢，为了学这几句所谓李金顺的大口唠子，我曾先后找了四位老师，录下音来反复的练唱，最后呢，做了这样的处理。小翠仙对葛明礼哭着哭着，觉得还不够劲儿，干脆唱起来了。 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好意思啊，凉水浇头，我是怀里头抱着冰啊。 他这味儿还真难拿，往下呀，咱们干脆念词儿得了。在演播的时候呢，就唱了这么四句，尽管呢下边还有很多的唱词，但是我想呢点到而已了，否则呢就过分了。我记得当时录制的时候，唱完了第二句的时候，隔着这个播音间的大玻璃窗呢，看到录音间里的编辑和录音员呢笑的是前仰后合，我当时呢心里也就乐了。确实像小翠仙儿这样的人不是很值得嘲笑一番的吗？在演播的时候呢，除了学唱之外呢，有的时候还要用一些地方话，比如演播《戊戌喋血记》曲阜老板娘的饶舌，我讲的是山东话，而高山下的花环中雷军长痛斥赵萌生那一段呢，我又处理成四川话。总之根据作品的时代背景、人物的国家民族和地方特点，以及当时的环境气氛等等，适当的调动说，或者叫说中国普通话以外的表现手段，为了烘托气氛、塑造人物、增强演播的艺术效果服务。当然呢，在这方面要切记一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可过分，否则容易喧宾多主。因为不管怎样，演播长篇小说还是以说为主的。以上我以养有声语言的独家优势 谈长篇小说演播的艺术处理为题，从把握基调、刻画人物、不光靠说，谈了自己的粗浅体会。其中有一些观点未必准确，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即便是有说对的地方，自己在演播实践中也没有真正做到，全当抛砖引玉，以求得到专家、前辈、同行的指正。最后呢，借这个机会向热心的听众们表示感谢，并希望不断听到您的宝贵意见。谢谢大家。